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在这巨大如谜一般的城市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有时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冷面白领，偶尔只能靠看剧解忧。当待得来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又会变身无药可救的晚期拖延症患者，忧虑难当。夜晚躲在觥筹交错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我们经历着爱情的来临和离去，甜美和忧愁。即便这座城市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彼此相伴，一同面对，便好像可以勇敢起来。 记得有一家坐落于悲伤大厦旁的解忧 Live House，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音乐的魅力。97.4 Live Show， 欢迎各位的光临。星期六傍晚17:02，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下周就过年了，好像呢最近开始有些朋友陷入到一种情绪当中，消极怠工，急着回家吃饭呀、喝酒呀、跟自己好朋友相聚。有些朋友呢好像处在这样的一种焦虑当中，不知道回到家该如何面对父母啊、亲朋好友的种种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97.4 Live Show 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将会用最舒服的音乐陪伴各位，让各位浮躁的心或者是种种漂浮的心能够安定下来。他是谁呢？大家可以期待和关注一下。最重要的是，任何一间 Live Show 的表演，除了可以听到音频，看一下现场的视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锁定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的同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吧。视频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晚上带给各位难忘的 Blues 之夜。17:03，欢迎今天的嘉宾。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每天被各种人事物繁杂的情绪包围着，所以他唱 Big City Blues， From my hat to my shoes I feel lonesome in the crowd Even when the music's loud。 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想要的总是那么多，有时会乱花渐欲迷人眼，有时会 都是魔鬼。 Everybody say 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的起伏变化，当然也可能是极其平淡、普通、枯燥、无趣且漫长的生活。如果可以，你是否想要 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张岭、刘仁友度过难忘的 Blues 之夜。啊，什么是 Blues？ 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是蓝色的。他穿着多彩的外衣，其实里面却是苦涩的。 他们来喽，第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穿着多彩的外衣，其实里面却是苦涩的。如果 blues 是生活，生活就像一餐好酒。如果 blues 是生活 baby， 它就像一餐好酒。闻到年代的味道，浓浓的在你嘴里回绕。 棒。如果生活是布鲁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蓝颜色的张岭和他的乐手刘仁勇，欢迎二位，欢迎。 你好，谢谢大家。 上一次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张岭在 Blue Note 办了一场自己的一个专场，然后当时呢是很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场馆当中感受到了布鲁斯那种能量，我觉得是非常的动人的。刚才歌词当中也唱到，如果生活是布鲁斯，那么生活一定是即兴的。其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挺像这样的一个即兴的状态，我们的乐队呢规模缩小了一半，只有两个人，谁说两个人就不能玩布鲁斯了，是不是？ 刚刚听起来人挺多的，其实就是两个人。对，借助了一些技术手段。对， 好，我们说话的时候请那个张岭用我们前面这个话筒哈。 好好， 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可能会更清楚一些。也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呢是张岭刚刚举办了自己的一个巡演，巡演呢去了很多很多的城市，然后带给了很多城市布鲁斯之夜。这样的巡演算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家常了哈。 对，年前啊，过春节前最后一场，我就献给大家一个礼物吧，得给大家拜个年。对，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这种家常还跟那个巡演的那个形式大不一样。 嗯， 然后今天呢，其实我还特别准备了一下，包括电脑、声卡，还有一些技术问题，然后还有人有。我们其实来之前也没有时间排练，然后就是看怎么样嘛。到了这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生活是即兴的嘛， 就即兴了，对对。 所以各位今天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的有必要，因为跟以往的在舞台上看到的形式不太一样。在舞台上呢，我们的乐手会很嗨，有多嗨呢？我曾经见到过，他在这现场是把人玻璃杯都给打碎了。今天坐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非常乖乖的就坐在这个直播台上。所以呢，各位收看一下我们直播的方式很多种。第一种呢是通过北京时间，另外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布鲁斯，然后好好的聊一聊布鲁斯。刚才说到这个，如果生活是布鲁斯，好像在张岭的音乐的歌曲的作品当中，很多的都是生活当中的元素直接搬进来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音乐跟生活是真的分不开的，然后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音乐和生活是分不开的。而且我觉得可能对我认为音乐来说，好的音乐它就是来自于生活，而且提炼于生活嘛。之前有一个老话嘛，对吧？源自于生活，要高于生活，源自于生活。这个我觉得千真万确，真的啊，就是这样。因为如果你脱离了生活，你的音乐可能就变得乏味，或者说你可能是很空洞，你不知道你说什么的。 嗯 嗯，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啊。 源于生活，如果各位有关注过他的作品的话，你会发现有什么三文鱼的恋情啊。女人的歌呀，什么喝酒 blues 呀，感觉生活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呢。 只有生活了，我的生活中只有经历了，就是我觉得人过中年，我觉得这个没别的什么可宝贵的，其实经历的一切我觉得都是很珍贵的。 嗯 啊，就是这些东西我如果能用音乐，用我自己的语言，善于的说话的一种方式能把它表达出来 OK 了。 你玩音乐已经玩30多年了哈，然后玩过各种各样的类型。 对， 之前的什么大家熟悉的摇滚的那一面， 嗯， 包括后来还有过民乐这样的一面，还有爵士这一面。今天晚上我们就说一说，唱一唱，聊一聊张岭的所有的音乐之路。 行吧，好。 那刚才我们听了如果生活是布鲁斯，现在可能到了晚上5:13的时候，大家肚子会有点饿，是不是得上一盘菜？ 三文鱼 OK。 其实三文鱼，我觉得大家我能理解大家马上想到那个开吃，然后呢其实这个首歌跟吃还没有什么太关系。我形容男人就是一条三文鱼，一条可怜的三文鱼。为什么说可怜呢？因为鱼类的都是逆流而上嘛。 是 啊，三文鱼的故事也是大家很清楚，就是它是沿着小溪逆流而上，然后最后生命的终点的时候，其实是翻过去那个是那个岩石到那边的时候，其实就是终结嘛。然后呢，我觉得男人呢这一生像个鱼一样逆流而上，而女人就是水。而鱼和水的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的， 是 对吧？然后这种关系呢，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很凄凉，但是呢可能会有一种我觉得凄美吧，一种关系。还有另外一层面就是很性感。男人和女人离不开，然后在中间呢虽然说很多纠结，很多那个过程，但是呢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人生。 哎，我觉得你讲情话应该是会很容易打动对方的心吧，感觉很擅长，不经意间的就会觉得，哎，说的很窝心的那种感觉。 嗯，对，就是这么一个感受啊。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三文鱼的恋情，就像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各位男生朋友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女生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理解男人的那种不容易？Thank you. 美的三文鱼耶。我你的纹身慢慢的游在你怀里，小心别跑得那么急，别跑得那么急，你一水流湍急，连绵不歇。 太过瘾了， 这个时候手中就应该有一杯 whisky， 对， 放到口中慢慢的去细品两下，然后咽下去。你说 tequila 还不行，它有点太烈，对、啊。 只不过现在有点早，刚五点钟。不过大家如果想喝，可以喝起来吧。 啊，不是，开车时候不能喝酒啊，坐在副驾上你可以喝嘛， 对对 对， 对， 是不是？我觉得布鲁斯有这样的一种魅力哈、啊，就是听布鲁斯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放空。然后身体呢会跟着节奏去律动起来， 嗯， 这是我喜欢布鲁斯的一个原因。 对，他，我觉得这种音乐很神奇，它有一种，哦，这种音乐很神奇，它有一种气场、 嗯， 我形容叫一种气场， 嗯， 是吧？它等它整个响起的时候，你马上你人被带进去了，在它那个律动里边， 对， 所以这个很神奇，跟我们简单的方面理解，好比说音乐就是一个旋律谁唱什么，其实那个太简单了，初级了啊。这种音乐的这种气场和这种整个的氛围，我觉得是整体性的一种特别高级的东西，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布鲁斯跟 jazz 相比的话，好像 jazz 它会有一些炫技的技巧在，布鲁斯就是比较干净，比较简单，比较直给。 对对对对，这布鲁斯就是真诚的嘛，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真诚的音乐，而且是根基型的音乐、 嗯、 然后所以它才是很直截了当的能打动你。所以我们有一个话经常说，就是你适合不适的问题，还有还没有的问题，就是没有中间的那个过程。就是如果你能感受到布鲁斯的话，那 OK 你就是有。 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布鲁斯的？ 我觉得是从96年那会儿吧，96年之前。其实我后来翻回来，我在看我年轻时候刚开始玩乐队的时候听的音乐什么的，其实那会儿就已经感受到了，只不过当时不知道布鲁斯，那会儿只知道叫摇滚。 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在一开始接触到音乐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摇滚特别烈的时候， 对， 它是可以带动自己的情绪的一种宣泄。 其实那是布鲁斯。 哦、 其实那个是 blues， 对， 哦， 对，因为现在的所有任何音乐的形式，就是现在流行音乐、摇滚乐什么，都是从 blues 发展来的。我们就是有个说法叫，只有 blues 是音乐， 嗯， 其他都是它的衍生品， 嗯， 都是它发展来的东西。 所以这是不是也好理解为，因为你尝试过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嗯、最终你回归到 blues 也是回归到一种根源上去。 对对对，在寻根嘛，寻一找。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说，我还觉得很幸运能寻到一个最根基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个不是唯一一条路哈，很多人有自己离自己心很近的各种音乐形式，包括民族，包括自己民族的东西和一些任何一种形式啊，我觉得那都是可以，只要你找到根基就可以了。但是我只是说 blues 确实是它影响了这么多的现代的几乎所有的这种现代音乐，它是一个非常根源性的古老的一个音乐， 嗯 啊，而我呢就是正好喜欢这个，所以我就栽进来了。 这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哎，好像布鲁斯在中国非常的小众， 嗯、 甚至有人说这个国人好像不太爱听布鲁斯， 嗯， 那是因为可能没有听过现场。可能没有感受过现场的那种炽烈。 对，而且我觉得这跟音乐教育，因为你不喜欢布鲁斯，那你怎么喜欢现在流行音乐呢？和那个所谓的嘻哈、R&B 那些东西，你为什么喜欢那个？那些都是布鲁斯，那些就是布鲁斯发展来的东西啊、 嗯， 一样的东西，根源它的内核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很多国人不知道这个问题。 是的，所以各位如果接触的少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布鲁斯。布鲁斯在演唱的时候，包括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哪些有意思的生活化的那些东西在。 嗯、 刚才我们说了三文鱼的恋情，也是吃了三文鱼了，也说了这首歌是跟男人有关的。 嗯， 好像张鼎的作品当中，跟男人有关的、跟女人有关的歌曲更多一些。 嗯，对，其实我的歌好多主题都是男女之间的这个两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啊。其实人在这社会上就是男人和女人， 嗯， 然后呢而感情和情感哈、啊，就是这个是不容就是躲避的一个话题，而且是一个永久的话题。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俗气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创作人很就是避免谈情说爱的主题，说那个很俗气嘛啊，然后要找一些非常非的这种想法什么的哈、啊，就觉得那个是一个创新。其实我觉得可以，但是情，人类的情和我是一个永久的主题啊，唯一的核心的介于男女之间的一个主题是关心的，就是或者是情人之间的，我觉得情是跑不掉的啊，是人的、 嗯、好。刚才如果我们说到男人是不容易的，像三文鱼一样， 嗯， 女人的歌又是怎么样的呢？ 哦，女人的歌， 我们先听吧，好不好 ？OK， 先听吧，先不说、 让大家先感受。 嗯嗯，好的，好的。 这首《女人的歌》送给各位。 在这一天已走到我面前，在这一天我的生活全给你，不能说我变得再美，再也说不出 baby 任何语言。女人你的脸像花一样艳，再也没人能想得像你一样甜，只想把你抱着，抱温存的眼一眼，用你的体温来温暖我的心田，看到你的时候真奇怪我会出汗，想起你的时候我总是想得特别寒，就这样在在了没有一点体面，我只能求你求你来弄我的生命。 yeah, yeah, yeah. 我还没有疯，也没那么难缠，可否就现在 baby、给我一个答案，就算一生无缘，终生与你为伴，我只能求你求你来到我的身边，看到你的时候这机关我会出汗，想起你的时候我总是笑得特别憨，就这样在了在了，我在了没有一点体面，我只能求你求你来到我的身边。想起你的时候我总是想得特别狠，就这样在了在了，我在了没有一点体面，只能求你求你来到我 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听到这里。一小段广告之后，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带给各位。 巧克力和玫瑰的相遇，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你的爱情宣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爱情故事，聆听一首浪漫情歌。我们会在2月14号的这一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 The weather， 受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天空晴朗，能见度好。但是明天上午风力较大，阵风在7级左右，对户外活动有不利影响。大风蓝色和森林火险橙色仍在预警中，请注意防火和防风。

啊、哦，什么是 blues？ 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是蓝色的。他穿着多彩的外衣，其实里面却是苦涩的。 17:35，再度的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晚上是 Blues 之夜，前面呢我们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的片花当中也说到了，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每天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呀，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困惑。城市，都市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下面这首歌曲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启发。 Big City Blues， 我们的表演又开始了。 Big city blues, from my hat to my shoes. I get lonesome in the crowd, even when the music's loud. Big city blues, ain'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ules. I get lonesome without you.Big city blues, missing only. I got friends and lovers, but they never knew. Big city blues, Lor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got lonesome without you.All the time I was gone, but I was stuck in a city I don't belong. I know my soul was lost, and that is my cost. I have to hold on tight and think of you. 如果说前面半小时我们三文鱼的恋情配的是 Whiskey 的话，到这首 Big City Blues 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配 Tequila 了。它有一种大城市的那种那种苦涩，然后喝完以后呢又会反出来一种过瘾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在。所以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张岭现场演唱的 Big City Blues， 当时是怎么样写出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用那个话筒哈、啊、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当时有这个一个音乐的创作动机。然后呢，我觉得因为我是北京的，生北京长的嘛，然后呢就是对大城市有很多的怎么说呢感情啊，但是我印象中的大城市跟现在还是不太一样，现在大城市有点太大了，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的作品其中等一下稍后可能还有一首作品其实是跟大城市跟那种反差有关系的，我觉得任何在大城市里的人都会内心中都会有一种孤独，也就是说一种反差，表面上看好像很喧闹啊，但是内心你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空虚感啊， 我觉得还会有一种迷茫的时候， 对，尤其是来大城市打拼的那族人啊，我觉得可能会更感受到，因为家不在这边，所以他会感受到哇、哦、家里的那个就是想我的那个人，惦记我的那个人，然后呢他会一直在想我在哪儿，但是这么多年呢，我已经陷在了一个不属于我的城市，然后呢也没办法，那种有点那种失落的感觉哈、啊，然后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在惦念家乡，就这么一个感觉啊。 我觉得对于做音乐人而言，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阶段？ 会有，其实在音乐不是好音乐，其实不是每天都能写出来的，就有的时候迷茫，当然音乐人也是人嘛，所以对生活各种的感受可能会更敏感一些啊，这类人我觉得是会，尤其是就是搞艺术的人，我觉得对生活会更敏感啊，然后呢也是最脆弱的一组人，我觉得。 如果我们说人生都会有十字路口吧，你的那个音乐路上的十字路口是出现在什么时候？有过不知道该做哪个类型的音乐的时候吗？ 有。其实我觉得我的 blues 这个蓝调之路呢，其实我当时选择是在08年嘛，就是九年前， 十年前了。 然后呢，就那会儿我做那个女人的歌专辑，在张亚东那公司做这个专辑。然后当时在写起宣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哎呦，林哥说咱们怎么写这个。后来我就不得不去想自己的那个音乐路子。我因为我之前也是干什么行活什么都干哈，就是跟老崔跟崔健也干，然后我们自己的那个节奏之犬呢，还有什么爵士乐啊，还有一些演唱会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行活是很顺手。 对，就是工作嘛。 就不用过脑都可以瞬间完成的。 对，但是真正什么是自己的音乐，什么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我觉得通过一个契机，就是那上次那个女人的歌专辑的时候，我自己真的回想了一下，包括看当时我出国之前那会儿刚玩乐队时候的录像，然后看当时自己什么状态，然后当时后来分析来，我觉得哦 ，OK， 原来我的根源在 blues 这上面，然后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个犹豫了多久？你是瞬间就找到这个根源的，还是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不是很长时间，但是如果真用心再找的话，就找到了。我身边其实很多同伴可能很早他们就定性自己要做什么，而我呢，其实我是一直在游戏，在音乐里边游戏啊，而且我不是也是20岁出头就是留学去了嘛，然后留学学的东西其实就想用，就想回来玩，然后整个在对音乐来说其实这是游戏状态，没有什么特别认真的状态啊。我觉得就是享受这个过程啊，享受在这个音乐圈里边这么玩音乐，有乐队，然后好的音乐，任何音乐我都享受，所以当时就这个状态。然后真正到自己定位的时候，其实确实还是要想一想啊，哪个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啊、 有一类人是跟张岭是一样的，就过年回家的时候大家都在问，哎，你明年要做什么呀？你未来人生有什么样的规划呀、计划呀？还真的是不太知道。 那行了，我不孤独。 那就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嘛。 其实挺好。 对呀、啊，又怎样的呢？ 对、 啊。刚才我们说到，关于大城市的歌曲，有这样一首《Big City Blues》，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们在30秒的广告之后，把另外一首歌曲呈现给各位。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通过北京时间一直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给各位30秒的准备时间。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和城市有关，叫做《留守的布鲁斯》。 没有了喧闹，没有了早市，也看不到广场舞蹈。这个城市好像恢复到它沉睡时的模样。咦，习惯了吵吵闹闹，自然厌倦无聊。习惯了被人群围绕，却不知距离的美妙。一切突然远去，你的视线从空旷中望去，你却感到失落和一种莫名的忧伤。这就是留守的 blues 带来的寂寞和忧伤。诚挚的留守的我，那只月亮上寂寞的兔子，习惯一下冷静，享受一下平静。这就是每天一路留守寂静，难得的安宁，难得的我还藏着一份平静的心情。当一切突然远去，你的视线从空旷中望去，你却感到失落，一种莫名的忧伤。这就是留守的 blues带来的寂寞和惆怅。留守的人，留守的城池，留守的我，那只倔强上寂寞的兔子，习惯一下冷静，再享受一下平静。 城市的另一面，最近呢还会有朋友抱怨说，你看这个北京路上的车是越来越多，然后每天都很难走。你再等两天的，你等到下周三周四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路太好走了，然后熟悉的煎饼果子店呢也没有了，要回家了，然后呢常去的饭馆呢也回家了，这个城市变成一个跟平时不太一样的城市了。 这首歌就是我几年前在春节期间写的 啊， 因为我就觉得那种反差挺大的。平常其实作为北京的一个我这还是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人，其实我印象中大城市没有这么大哈，现在有点太大了，所以有点不太适应。但是呢，慢慢其实也就适应了，人的适应能力还挺强的。 是的， 啊、喧闹各种那种嘈杂的东西，然后适应了以后，每年只有这个时候。当所有人都不在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觉得有点不太适应了。反 那个时候回归的是你印象当中的北京吗？ 我觉得，当然这个有点就是太少人了，但是就是我感觉就是人呢、啊，从来说我觉得需要空间， 嗯 啊、人可能从距离感和空间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妙的东西，人这种感觉都会有。 是 当你被嘈杂的这个事物围绕的时候，你习惯了，然后每年只有这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啊，空间挺可怕的感觉。突然刚开始觉得有点洪水猛兽的感觉， 嗯 啊，不适应，慢慢你会适应，适应了以后你觉得哦，其实挺舒服的。但过几天又没了我对这种感觉挺奇妙，我写的这个歌就感觉这个 特别是这两首歌连着听起来，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氛围和不一样的感觉，但又有一些相似性。 对对，就是反映大城市的一种感受吧。 是就像有一种浮躁是大城市当中是必须会有的，这样的浮躁呢，有的时候会带给大家一种动力，而有的时候会产生冲动是魔鬼这样的一种情境。 对对，这首歌《冲动是魔鬼》，我觉得好像好多朋友觉得有点 一句老话嘛， 沉重， 对，沉重， 这话题有点沉重，但是，说说无妨吧，我觉得就一种个人感受哈，大家喜欢不喜欢无所谓，反正我唱给大家听了啊，就是尽量做到这个轻松愉快。 冲动是魔鬼，你上一次冲动是魔鬼是什么时候呢？来吧，感受一下。 总是要给自己留有余地。朋友说过，做人不能忘恩负义。他跟我说过，婚姻不能当作儿戏。孔子也说过，学生要善于学习，出都是魔鬼。 冲动是魔鬼，我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快跟大家讲一讲你上一次冲动是什么时候，怎么就是魔鬼了呢？ 昨天就冲动昨晚 昨晚怎么个冲动法？ 哦嗨，你懂的 哎，这首歌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觉得就是我内心来说老有一种就是追求向往一种平静和一种纯洁，不管说就是说生活了好几十年了，也其实沾染了很多社会的东西，但是心里一直向往一种纯洁和一种就是正义的东西。啊，可能有的时候看不惯什么什么东西啊，但是这种正义感我觉得我还是有的。然后呢很多人在有各方面的各种冲动，和其实冲动有好和有坏的，这个我觉得这种氛围，但是道德和一些很关键的东西这个不能变。 是的，还有开车的时候各位也注意啊，冲动是魔鬼，千万要控制好这个车速。不要走开，一小段很短的广告之后呢，稍后我们将会继续的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雪色浪漫尽在西铁营万达，雪人雪屋情调装点5000平米超大雪场，超萌北极熊祝你抱得美人归，快来现场求婚，更有钻戒大奖。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国华，买首饰到国华呀？ 买啥？ 买黄金克拉钻呢？ 那情人节买啥？ 799的钻石就在国华， 买首饰到国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像，看起来像一百岁的模样。别再羞涩的站在一旁，如果不像，看起来像一百岁的模样。扭扭腰，再动动肩膀，你知道我爱看你跳舞时的模样。耶，要不一起跳舞？像疯狂节奏，没有理由和借口。Free your body, free your mind. All I want is have some fun, yeah, have some fun. What? Fun? Yeah, 爱上疯狂的节奏，哇，这样的节奏怎能不爱上？我觉得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各位开车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别那个脚使劲踩踩踩踩踩踩那个加速，控制好控制好车速。 车在跳舞那种，那噔噔那踩刹车。对， 哎，一般人不是很了解布鲁斯的话，会以为布鲁斯的歌曲好像都是那种比较偏慢的，但是这样一首歌曲是会颠覆大家的一种想法的。 其实对大家的认知是可能有些是局限，但是可能性是没有局限的，任何可能性都会有。所以大家听音乐哈，尤其听张岭的音乐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有什么固有概念哈。我会有时候会给大家惊喜的。 哎，所以这有的时候也会有些人不太懂的话，他不知道这布鲁斯和 jazz 它具体的区别在哪里，好像听起来有些相似的地方在。 爵士也是从 blues 分支来的一个分支啊，所以他们根源性在，就是说他的音乐性上面，他的音乐结构上面，我觉得现在我不想说太多 太专业 太学术的东西，这个东西啊，但是他们的根源是一样的，就都出于同一个祖宗，所以呢，他的血缘是一样的。 你曾经玩过爵士， 对， 然后后来决定开始玩布鲁斯的，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有这样的转变？ 我觉得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有点懒了嘛，眼神也跑了，然后思维也没那么快了，所以我觉得布鲁斯还是比较缓的啊，那种，因为爵士乐要就是那个要很那个。机智灵敏的那种，当时要现场要就是即兴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有点年轻人比较好玩这个的，因为他比较有 challenge， 有那种挑战性，然后玩出很多种可能性来。然后 那对于听众而言的话，会不会我得有一定的阅历之后我才能更懂布鲁斯 爵士乐？其实更多你说我爵士乐的话其实更多是音乐人的音乐，最后就变成，其实最早爵士乐并不是，其实最早爵士乐就是流行乐，然后来现在呢就变成了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有一部分很大一部分就变成音乐人的音乐，只有音乐人懂，他们自己玩在做一种创新，但是一般的听众他不听不太懂啊。而 blues 其实没变， blues 一直是在根基一直走的是民间路线，所以这个离大家不远啊。 在2016年的时候呢，张岭出了一张专辑，就叫做《喝酒布鲁斯》。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比如说《三文鱼的恋情》呀，《如果布鲁斯是生活》呀，还有刚才听的《留守的布鲁斯》，都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对对，都是。 你当时是怎么写出来这样的一张专辑？ 就是好歌曲上完那个节目以后，大家对我的认知就是从《喝酒布鲁斯》开始嘛，觉得。 哦，中文的 blues 也是也可以这么好哈、啊，就是觉得第一次感受到好，很多人还不知道 blues 是什么哈、啊，就通过这歌知道了。哎，我觉得哎还不错、啊。然后呢，但是下一步就是大家对我的关注和期待，可能就是更多的音乐嘛。所以当时就是只能是就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上了贼船就一直往下走。 一想想自己生活当中很爱喝酒啊， 对， 那我就喝酒不吐槽了。 其实就。我觉得当时有一些创作压力，然后呢就是专注下来吧。我觉得分析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就要靠思想要想啊，这音乐的东西，因为技术不是问题，但是主要是你怎么去呈现，你要说什么，这很关键。 是的。 而 blues 尤其是 blues 音乐啊 ，blues 歌啊，一定是你要说什么。啊、 所以对于 blues 歌曲而言的话，这歌词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其实。民谣歌词也很重要， 是 啊，其实任何歌我觉得歌词都重要，但是尤其是 blues， 因为你要说什么，它是一个叙事型，它是一个故事，或者是它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呢，它有 blues 自己呈现的一种方式，就是它不是会特别过激，它也不会说粗俗， 嗯， 但是它会非常有意思，有风趣啊，说话的时候它会有那种。相对论，它就会有那种对比，还有反差啊，很戏剧性的东西， 嗯 啊，很有意思。而且它的音乐，就像我最早说的，它有一种气场，啊，你唱的东西和你呈现的就是这种韵律，跟演奏乐器演奏，还有整体节奏的它是一个集大成的一种东西，整体出现给你才给你的这种韵律，而并不是说这个旋律好听，它就能怎么样，而也不是说这个吉他演的弹特别花，你就能怎么样，不是那样，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 嗯， 所以我在写中文 blues 的时候，我觉得中文的流行音乐其实欠缺的是一种整体性。我觉得可能单独起来，可能旋律很好听，歌词也很好，或者是唱得很好，但是在演奏，在整个的呈现来说，这个是我们欠缺的。 嗯， 所以这个我是在创作中文 blues 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参考和这种啊思维方式，所以出现的东西可能也跟现有其他的作品不太一样。就是、 嗯，一个很整体性的东西、嗯。如果你真的能够进去的话，你会发现你会爱上 blues 的。 嗯嗯嗯，肯定会。 很多人呢是因为喝酒 blues 而知道了张领，所以在接下来30秒的广告之后，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现场的把这首歌曲呈现给各位。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给各位30秒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房间当中。 日式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日式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喝酒不肚子，送给各位。 慢着，慢着 ，baby。我有话要对你说，哦，慢着慢着 baby， 真的有话要对你说，昨天晚上的 City Blues，我是真的没喝多， 们说我喝的断片了，睡得像只死狗。说我喝的断片了，抱着酒瓶就是不撒手，就是不撒手。没人能知道，我的心里有多难受。他跟我说爱我，一辈子都跟我过。 心里很苦的一首歌曲啊，那个情景当中就是一个顾客，然后在这个吧台当中跟这个酒保在说各种各样的话，然后他酒量还真的是很好，哎，一瓶二锅头，两瓶葡萄酒，三瓶 tequila， 四圈波的卡，简直了呀， 简直了，对对啊，在创作嘛，艺术，不过也肯定现实中生活中，我觉得会有这种人，我还没遇到过，但是 我以为说的是你自己嘞， 不是我自己，喝死了要。 这首喝酒 Blues， 当时是想象当中的一个情境还是真实经历的？ 想象的，其实想象的、uh-huh. 但是就是有一些类似的吧经历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其实写的时候就是觉得挺好玩的，就觉得并没想把它写的那么苦，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就是喝酒的时候人会出丑态，会有各种的掏心窝子， 是 各种聊，然后过去以后还是美好的一天，然后就是当时那个状况我觉得挺好玩的， 放松宣泄的一个出口、 对，我就当时就想写一个特别好玩的歌，就是 所以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说喝酒的生活中还是不喝酒的生活中 都可以啊，因为在音乐当中感觉是一个特别享受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 我生活中还行，我其实我在舞台上和舞台下有一些区别、在音乐里边是这样，你看到我的这样，然后 舞台上张领戴一个帽子、然后穿很简单的衣服，酷酷的弹着贝斯。 对，平常其实说话有的时候，嗨，有时候兴奋了激动了就说的多点，各种抱怨，各种那种什么那种那种，然后但是我整个性格还是比较明快，就是比较阳光那种的啊。 那你的心里话是会说出来的还是自己来消化的？ 我会说出来的、我不太会耍心眼儿，或者是那种隐藏自己、可能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挂在脸上啊。 我觉得布鲁斯音乐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就很多东西都直接说出来，直给 对，一定是这样。嗯、就是 blues， 你如果是你就假不了，真的真的就是真的啊，就是这样，你根本假不了。所以你要是假的话，你从你音乐里边你能听人能听到你是在装模作样，或者是在炫技，或者什么也好。所以这种音乐就是很难，也是难在就是说它要真诚。 嗯 啊，你真的去喜欢它，你真的去听进去了，然后你感受到了东西以后，你的出来的东西就是 blues。 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真实的张领以及真实的 blues。 那除了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张领自己做的中文的 blues 之外，自己肯定也会有一些喜欢的作品哈。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次巡演其实演了很多次的，就是跟大家一起玩的特别嗨的一首，就 B.B. King 的那个经典的歌叫 Thrill Is Gone、然后呢我跟大家唱一下吧，好吧。 我们现在 有乐队，我们就两个人哈。 好， 刚才 说两个人 不能 玩。 对 啊。 好， 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 哎呦，来个B.B. King 的那个经典的那个。

继续来关注，邓紫棋日前到高雄降爱家园探视弱势团体，捐赠围巾、手套、帽子送温暖。她表示，狗年快到了，在农历新年前夕可以和南台湾的朋友同乐，致上关怀，觉得非常开心。她将在三月再度来台湾举行演唱会，门票开卖随即秒杀，看到了有粉丝抛出抢票实况失败，还把自己手中的两张票送给该粉丝，令粉丝感动。周华健、张大春、吴兴国昨天在台北出席摇滚京剧《水浒108》忠义堂重映记者会，三人分别是作曲、配乐、剧本改编及导演。谈及6号花莲地震，周华健表示会捐款帮助花莲灾民。歌手梅朵最新单曲《一辈子牵着你的手》首发，该歌曲除了以富有中国韵味的古筝和笛子作为背景音乐之外，还加入了吉他与钢琴相互融合，使曲调更具展现力。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车多，受其影响，丰体南路出京方向全线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每天被各种人事物繁杂的情绪包围着，所以他唱 Big City Blues From my hat to my shoes I feel lonesome in the crowdEven when the music's loud 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想要的总是那么多，有时会乱花渐欲迷人眼，有时会 都是魔鬼 Everybody say 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的起伏变化，当然也可能是极其平淡、普通、枯燥、无趣且漫长的生活。如果可以，你是否想要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张岭、刘仁友度过难忘的Blues 之夜啊。什么是 Blues？ 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是蓝色的。他穿的多彩的外衣，其实里面却是苦涩的。 酒过三巡，时间总是觉得过得特别特别的快，转眼间呢，一个半小时就已经过去了。还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肆意的想象当中呢，喝上两杯，跟我们一起度过最后半小时的不度此之夜。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再度的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这两位嘉宾他们的表情实在是丰富呀。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总在说人生当中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如果，很多很多的不可抗的这些元素在。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重新来过的话，你会想过怎样的生活呢？下面这首歌曲叫做完美的重生计划。 我在乎，这点我也清楚。 我本来不想放弃，这点可能不清楚，我是真的没办法，这点我最清楚，所以我走了，撤了，拜拜，不再回来，我走了，撤了，拜拜，不再回来，显然我已经策划一次完美抽身计划。我是开朗的，这点我很清楚，对你是大方的，这点你可能不清楚，嫉妒心还是有一点，这点你可能不清楚，大面上还过得去，所有人都清楚，所以我走了，我撤了，拜拜，不再回来，我走了，撤了，拜拜，不再回来，先让我一策划最完美的重生计划。伤心的，这点我很清楚，可互残是我不想经历的，这点我更清楚，你的经历我配不上，这点我也清楚，我是真的没办法，我有这点清楚，所以我走了，我撤了，已经上拜拜，不再回来，我走了，我撤了， 再度的欢迎张鼎和刘仁友， 谢谢谢谢。 完美的重生计划，哇，多美好的画面呀、啊！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就呀，啊，人得给自己，我觉得找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台阶儿吧，或者就是说别太较劲了。有的时候可能顶在那儿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啊。适时的可能稍微放松一下，给自己找一个借口，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局面会是另外一个局面。 你知道过来人说的话好像孩子们总是听不进去，因为没有故事。你必须得用真实的故事摆在面前说，哎，我经历过这些，所以我才能跟你说出这样的话。 可能是这样，对，嗯，对。哎呀，就是啊，就是，所以因为我也是当父亲的人了，所以就是对你说这个确实是对孩子说的话他从来不会听啊、就是永远是一定要自己去趟这个事儿。 那你是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过渡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我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嗯、不可能突然就变了、啊、 是，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经历，我觉得因为做为人父母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台阶嘛，我上了这以后其实让我也懂得了很多人生，还有怎么去爱，还真正的去付出的那种爱，不求回报的爱，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的，而且同时也要有，就是这首歌就是叫减压模式，自己要在某个阶段 要给自己找到平衡啊，要有撤退的方案，然后才能解决一些事情。 我们说不同的阶段好像从自己的工作当中反映出来状态也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之前女人的歌的时候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后来到了2016年的时候的喝酒不肚子是这样的一个状态，2018年的时候可能会发自己的新专辑是吗？ 对，现在已经作品都差不多了，然后就是看什么时候合适的录制，我希望今年能出了啊。 那歌路呀包括音乐类型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 对，我还是那意思，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用固定的眼神看我啊。 嗯， 然后呢我的音乐路子也会更怎么说呢，更宽阔一些，我觉得风格上面啊，但是核心还是 blues 啊。别人问我说女人的歌那张，当时我们虽然说定位说定的那个 blues 啊也好啊，但是呢它的呈现并不是很就是说标准的那种 blues 呈现啊，但是我心里知道，因为我的根儿在那儿。而喝酒 blues 这张专辑的其实更多的是就是标准的那种 blues 啊，美式的 blues 和一些呈现啊，爵士味的一些东西呈现啊，因为在纽约录的，所以它的那种自然带的那种味道会在啊。 所以这一张新专辑会在哪儿录？ 新专辑现在还没定，大部分是肯定是在国内啊 啊、 然后因为公司那边安排那个说有特别好的那个录音棚，他们刚投了巨资改的一个 原来录制地点对于专辑的风格也会有一些的变化哈，影响。 因为对，因为音乐跟那个跟身边当时发生的事情也很有关系啊，因为它有那种场景和你听着音乐你能回想这些东西确实有关系。 嗯， 而且很多人对喝酒 blues 这张专辑呢，在我在纽约录的这个过程其实很感兴趣，因为它有故事性，因为我当时因为发生的还有参与录制的这些老爷子们，然后都是当年我小时候听的那些就是爵士乐的英雄，就是 我们所谓的大神级的人， 大神级的人。 对， 所以他们的声音能留在我的音乐里边，其实我觉得值了，我觉得特别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经历啊。 嗯， 不管说这专辑会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我这个年龄有时候会想，因为人一生是短暂，有的时候你不可能永远活着哈，某一天你在不在的时候，但是你的作品会留下来，那个是很奇妙的一个感受。 哎，你的创作是属于那种自然而然就形成的，还是要经历很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写出来？ 我觉得不应该痛苦。 嗯 啊，像喝酒布鲁斯这首歌就一点不痛苦，我觉得五分钟词儿写完了，就是来了就来了。好歌其实不应该痛苦啊，如果是我磨的那种的反而不是好歌，来过来去磨不出什么好东西。 那你算是高产的那样的创作人吗？ 还行，我写歌还挺快的，其实无非就是找到路子以后。 嗯， 但是有些歌也是就是那种纠结过程，如果磨来磨去的，那我觉得可能就应该放弃了，因为可能就不对了，那个状态也不对了啊。 嗯， 好歌往往特别简单直接出来啊。 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喝酒不肚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如果大家喜欢想要听的话，现在是可以下载下来。 对啊，在虾米有付费下载的，还有购买那个数字专辑的啊。 嗯，当然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总会听到一些特别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特别的一首歌曲。 对，这个是其实是新歌的新专辑里面一首歌，然后呢它有两个呈现，一个其实最早呢我是写了一个 blues 的一个 shuffle blues 的一个感觉的，就是还有后来呢我又把它改编了一个特别慢的一个 ballad， 一个慢的一个抒情的一版。 嗯， 两个都我都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给大家就是玩一首吧，这个叫一个栖身的角落 啊， 这首歌叫栖身的角落。是 那我们听到是哪个版本的？还是两个版本都呈现一下？ 就是一个 blues 版本嘛，就是一个 blues 版本。 嗯， 然后呢我这次巡演也是在把那个一首就是 Sweet Home Chicago 甜美的家芝加哥那个经典的那个 blues 跟这个串起来一块唱，就是特好玩。我刚开始就是把我先唱，你听听看啊， 很特别，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哈。Chicago. 只有你心里一个角落，我要的不懂 baby， 只要你心里一个角落，能放下我的被窝，一个栖身的角落，看着我的眼睛，我要你的名，告诉我你不再爱我。哦，看着我的眼睛 baby， 哦，告诉我你不再爱我。你怎么可以这么冷漠，但愿你的所作所为让到你自己良心认可给 baby。这是我的应得，哦，要的不多 baby， 哦，就当给我的伸手，一个小小的角落，哦，一个栖身的角落， 今天晚上真的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那样的一种状态，听这样的音乐感觉自己仿佛就沉醉其中，然后感觉哦，什么都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啊一切东西全都没有了。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两首歌曲的一个融合。 对， 新专辑当中我们只能听到中文部分的那个。 对，我是觉得这个歌我特别有感受，是我是觉得就是一个小人物好像是在一个心里面来说，一个人他的那个心里面很脆弱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说，他对他的那个对方说那个，求求你给我一个角落，其实就是一个能放下来我的被窝，就是一个角落，在你的心里能有我一点位置就好。然后呢，就是一种好像很悲催的和一种小人物的一种感觉啊，一种心理。其实这个我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虽然说是很小，但是呢我觉得在每个人心里面好像都会有那种感觉，就是 我觉得会有那种脆弱的时候， 脆弱的时候啊，那感觉。反正我也不知道，我挺喜欢这首歌的。 而且我觉得好在一点是，你看，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苦情的、悲催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在布鲁斯的音乐世界当中，它不是那种让人听起来会特别苦的那样的一个。 它不是，其实它是在说自己很悲催，你知道，属于那种哎呀我都不行了那种啊，你可怜可怜我吧。其实，啊，它是这个就是典型的布鲁斯这种表达的一种方式和这种幽默感。其实不是说不是很苦那种啊，但是它是很有意思的那种苦 啊。 哎呀，我们要给他鸡汤一下，升华一下。其实人生也就像不吐司一样， 对对对，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其实就是说出来哈，乐一乐，其实就是用一种不同的状态来说出来，其实好。 用幽默的方式来自嘲一下。 哎哎，对对、嗯，就这意思。 哇、啊，今天晚上实在是太开心了。我们跟随张凌啊、刘仁佑啊，一起在不吐司的这个世界当中，好好的去感受了一下什么是不吐司歌曲，以及不吐司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能够说得出来的和我们所说不出来的一些东西。这个只要大家自己听完我们的节目，你内心有触动，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各位，如果喜欢现在的张凌的话，你去关注一下他的音乐，无论是他的微博呀，还是他做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音乐的现场的表演呀，或者是他的专辑当中的歌曲，喜欢你就去下载，就去感受一下。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希望能够让各位跟我们一起回家，歌名就叫《跟我回家》。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最后一首歌曲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看一下视频直播，北京时间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跟我回家。 我想给你唱首歌 baby， 想给你唱首歌，唱首歌，唱首歌，我的歌好听，声音更温柔。想请你喝一杯、yeah、只是简单的一杯水。想请你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每杯的要求希望你能接受。小野猫，想请你喝一杯，小野猫，小野猫。你走路的姿势真好看，真的真好看，我爱上你的时候就在今晚。跟我回家，跟我回家、yeah、跟我回家，跟我回家，跟我回家，我的床很大很软，可以分给你一半。跟我回家 baby， 跟我回家、yeah、跟我回家，跟我回家，跟我回家，我的床很大很软，可以分给你一半。 很棒很棒，再度的感谢张岭刘仁勇。反正张岭的床很大很软，我们的节目呢很好听很有内容。再度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谢谢大家，拜拜。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